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三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二十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二十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最近呢，林俊杰经常登上热搜榜，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音乐综艺《梦想的声音》又开播了。不过呢，几乎每一期林俊杰都会给人带来非常惊艳、非常悦耳的歌曲。那么同时呢，因为节目是现场演唱，所以说林俊杰那个行走的 CD 的称号又一次被网友刷了起来。那么今天呢，咱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各位聊一聊行走的 CD 林俊杰，聊聊他在现场的那些事儿。当然了，为了突出行走的 CD 这个名号，我们今天播放的歌曲呢都是他的现场 live 版。当然了，现场的版本也是非常之高的。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说一说林俊杰现场版的哪首歌最打动你呢？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其实呢，行走的 CD 林俊杰的这个外号的时间呢被叫的并不长，所以说之所以会得到这个称号呢，还是因为一首他自己写的歌，那首歌的名字呢叫做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首歌呢发行在2015年的12月，临近年底啊，那个时候呢也是各大卫视录这个跨年晚会的时候，那作为嘉宾的林俊杰呢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打歌机会，于是呢几乎走到哪儿就把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唱到哪儿。而观众们惊喜地发现，林俊杰在现场演唱这歌的效果呢一点也不输给 CD 唱片当中的效果，于是呢行走的 CD 啊这个称号就被公认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歌，他在很多演出当中我们都提过唱过这首歌曲，那些跨年演唱会的版本杂音和观众的欢呼声呢会比较重，所以说呢我们选的这个版本是他在歌手节目当中为徐佳莹助演时的版本，一起来分享。 觉我是不是我先 累到整夜不能睡，夜色哪里都是美，一定有个人他躲过避过闪过瞒过，他是谁？他是谁？ 为谁而作的歌来自林俊杰加徐佳莹。如果说不算去林俊杰的演唱会，那么大家呢领略他现场功底的机会其实真还不多。他很少以常驻嘉宾的身份出现在电视节目上，大多都是临时客串。不过呢，梦想的声音算是一个例外吧，这一点其实呢也很有意思。论名气呢，这档节目不及歌手好声音是吧，但是呢林俊杰却非常喜欢这档节目的录制，主要是因为呢这档节目不是比输赢，只是唱歌，这和他一直的观念呢都是比较符合的。因为他觉得应该是温和一些的哈，音乐呢也是分不出胜负的。而他征服大家耳朵的现场作品呢，大部分也是出自这档节目。林俊杰呢在节目当中改编其他嘉宾的歌曲，与其说是改编，倒不如说是重新解读。因为他呢非常喜欢把女歌手的作品重新进行一个演绎，并且呢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重新阐述自己的领悟。比如说这首《至少还有你》。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心 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伤心的事不能提。 直到看着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 至少还有你，来自林俊杰的版本，不改变歌词，只是通过感情的处理，把一首女性化的歌曲变成男人对爱情的领悟。至少还有你并不是唯一的一首。那么在这首歌之前呢，林俊杰还改编过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如果说孙燕姿的版本是对于感情的一种怀念和不舍，那么林俊杰的翻唱呢，就是对曾经的感情的忍痛放手。记得他呢，在唱完这首歌的时候，不仅展现了自己很强大的嗓音，而且还展现了一番演技。从开口第一句开始呢，林俊杰就眼泛泪花，但一直忍着，直到最后一句，所以我没有哭，没有说，唱完眼泪才唰落下来。那么这个控制能力呢，绝对能够去当演员了。 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挽回什么。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甜的忧伤，最暖的胸口，谁记得。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甜的忧伤，最暖的胸口，谁忘了。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我怀念的怀念的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包括我都痛。记得你在背后，记得 的相拥。谁要走我的心，谁忘了那就是承诺，谁自顾自的走，谁忘了看着我。 我怀念的来自林俊杰，他呢在现场演绎别人的歌曲时呢，真的能唱出和原唱不一样的味道。不管是什么风格的歌曲，好像到他嘴里都会变成林氏情歌。其中呢有一首比较有意思，叫《女儿情》，就是翻唱《西游记》当中的插曲。这首歌呢，无论是原版还是万晓利的版本，唱到最后给人的感觉都很棒，但是呢唱的都是哀婉凄切。很多歌手呢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往往都会选择两个切入点，一个是唱女儿的心思，还有一个是唱圣僧的抱憾终身。但是呢林俊杰在改编的时候就想，哎，我要跳出这个故事，不去当故事里的人，而是去当这个讲故事的人。这个不聊遗憾，不聊分别，就聊女儿国国王问唐僧，哎，女儿美不美呢？好吧，上半段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林俊杰版本的《女儿情》啊，一小段广告之后，好歌会说话，待会儿见。 鸳鸯双栖蝶双飞，白云春自人人醉，朝秋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监狱金贵，只愿天长地久，与我一众人情相随，

朋友们，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天气晴，由于扩散条件一般，大气透明度不是很好，天空看上去不是那么清澈，平原地区能见度基本在5公里以上，总的来说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今夜开始到明后天，扩散条件转差，雾霾天气发展，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谈湘云路，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歌坛星云录板块继续来跟各位聊行走的 CD 林俊杰，来跟各位分享他在现场的一些歌曲的版本。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来互动。那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啊？语文老师说，今年梦想的声音真的有惊艳到我，最开始是冲着老林去的，结果呢意外收获王嘉尔，现在呢主要就是看这两位了。海里有鱼说，女儿情改编的超级好听，还有那个爱要怎么说出口也是很好听的，行走的 CD 真的不是盖的。易先生说，梦想的声音还值得一看，里面真的是神仙打架哈，这什么鬼。他说各路奇才各路改编，每首歌都堪称新鲜感十足的听觉盛宴，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在期待，哎，下一首又会怎么改呢。那么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了林俊杰的女儿情。那么在这首歌之中的林俊杰很巧妙地把周杰伦的菊花台揉入其中，各位有没有听出来呢？那么在前段时间播出的第三季梦想的声音之中，林俊杰再次演绎了周杰伦的经典作品不能说的秘密。那么这一次的改编呢是非常惊艳的，可以算得上是林俊杰对这首歌还有这部影片的观后感了。他呢在改编和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尽可能的用自己的方式还原了歌曲本身的味道，毕竟呢周董的原版在感情处理上呢已经很细致了。那么这一次呢 JJ 想要展现的并不是自己的声音，而是自己的编曲能力。他呢在歌曲当中加入了很多的这样的古典音乐元素，前奏呢就直接使用了一首世界名曲，就是巴赫的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前奏曲啊，好长的曲子。那么我们再来想一想，周杰伦执导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讲的又是什么故事呢？是不是配上这样的曲子再来听一次吧。 秋千不该是不甜、yeah、你说吧，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你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在完全失去之前，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或许明天的天只让我们遇见，只让我们想念，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这幸福随便要我怎么解， 不能说的秘密来自林俊杰的版本。其实呢，他还是很喜欢传统古典文化，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他都很喜欢。记得在去年的时候，他翻唱过一首歌叫做《末班车》，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萧煌奇，歌中讲述的是一段恋情走到尽头，离别时不说话不回眸，只有眼泪滑落的声音，孤独呢随着末班车已经偷偷的出发。而林俊杰在改编的时候呢，直接把末班车的概念给换了，原版是末班车已经出发，而林俊杰呢却是别出心裁的把坐末班车改成了等待末班车，等待离别。那为了增加歌曲的故事性，还专门在编曲之中加入了笛子古筝这样的合奏，营造出了一种分手在雨季这样的感觉，一起来分享吧。 躲进我双手，伤口在曾摇动我的天空。别牵挂， 末班车来自林俊杰。刚才呢，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歌，基本上都是情歌，但其实呢，林俊杰不仅仅只会唱情歌。之前呢，他曾经改编过一首王菲演唱不算很热门的歌曲，叫《打错了》。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歌吧，讲的是一对分手的情侣，男方呢久久放不下，于是呢给女方打电话，但这个时候呢女方早已狠下心，于是呢就不停地表示说啊，你打错电话了。其实呢一点也不浪漫是吧。王菲的版本当中呢透露的是女生一点点幽默感和一点点对男方的不耐烦，但是呢到林俊杰这儿呢，同样的歌词但却唱出了不同的意境。他把曲风改成这样的爵士之后呢，再唱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啊，你真的打错了，但是我更加好奇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同时呢他还在这首歌上加入了自己的一些顽皮。歌曲呢是由蔡健雅作曲，最初是王菲演唱，那么多年之后呢蔡健雅自己又唱了一遍，不过呢她唱的是改编后的英文版本。林俊杰呢当时是把中英文两个版本串在一块儿，既唱高兴了，然后呢又在无形之中呢这个给大家普及了歌曲的一些幕后的一些知识和背景吧。以下分享林俊杰 live 版的打错了。 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都说你打错了，我要欺骗你干什么？你们多久没见，连我跟他的声音你都不认得，你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总是阴差阳错擦过我的耳朵。Shoulder, were you relieved that everything worked out? Have you gotten over? Have you started your brand new life? Yeah. Have you met somebody, someone who's ordinary, someone unlike me? Yeah, 'cause now is your chance to do what you wanted to. There's no time, no waste. 这是林俊杰现场版本的打错了，其实呢准确来说还应该加上他的英文版本的歌名 In Your Chance。 其实呢最近几年林俊杰他做音乐呢越来越倾向于让自己玩得开心，比如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他就演唱了歌曲雪落下的声音，那么这歌呢就是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延禧攻略当中的歌曲。那么林俊杰呢自己也是追剧大军当中的一员，他呢还在网上发布自己模仿剧中情节的一些视频短片，所以说呢当初他听说节目组要求自己改编这歌的时候呢，内心就哎呀开心得不得了哈。一起来分享林俊杰的 雪落下的声音。下的声音来自林俊杰。其实呢，能让他感觉开心的改编还有很多，但是呢，能够真正反映他内心的还是很早之前演绎的一首歌《精武门》，就是罗志祥那首歌。喜欢林俊杰的朋友都知道，跳舞呢不是他的强项，所以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他直接就选择扬长避短，把歌中关于舞蹈的内容都改成了唱歌。没想到呢，简单的换了几个词之后，歌曲的意境呢也是变得非常适合他。本来那首歌呢是给亚洲舞王罗志祥量身打造的，结果被改了之后呢，歌曲的气质就完全符合了林俊杰歌坛掌门的这样的形象。好吧，今天最后的一首歌就来分享林俊杰版本的《精武门》。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说电影，咱为大家送上的是美国影片《蚁人》的第二部，明天见喽。 欢迎来的梦想的声音。 刷苦那一斤冰冰里，洗耳恭听快冒气。